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。本期新闻由贾跃吴金浩播音，圆圆进时忙编辑，向阳制作完成。 请您继续关注更多精彩内容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哎。